锵锵三人行，郎咸平教授，还有中国经营报的唐清健先生啊，这个咱们这个聊经济，我觉得真得跟你们学习了。现在我是发现呢，就是概莫能外，你逃不脱这个大的这个经济环境。然后从我身边的这个苦难的这个股民房奴开始啊，我突然发现呢，怎么全世界都现在都有问题了，是吧？美国好家伙，紧接甚至有说这个是不是标明世界强国历史上也是有规律的，几百年的这个盛兴之后它会走向衰落。现在就说是美国是1929年什么经济大衰退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说现在美国政府都救市嘛， 对， 然后这个什么，我可以看美国那个讨论，就是说这个已经有一个叫第五大的投资行，叫个什么贝尔斯登啊， 贝尔斯登， 就说已经是贱价卖给另一个什么摩根大通了，是吧？ 对， 啊，那么现在美国就发生这种争论，前一阵中国也是在说救市的传闻，你看就那几天股市蹭一下上去，但是发现胡说八道帮机， 是， 又祸害我们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么谈吧，就是我们很多的国内的学者对于所谓的政府救市行为本身的经济意义他是不懂的。我们总是一个幻想中，什么叫做市场呢？哦，政府退出就是市场，因此政府救市就是干涉市场化啊，干涉市场运作，其他完全搞错了。因为市场是根本不存在的，市场不是说政府退出之后你就有市场，不是的。市场你要像美国一样，要由政府经过多年细心培育、细心构建才会成为市场。比如说，你这个市场的法制化、游戏规则那种，如果没有游戏规则的话呢，到最后结果呢，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这就是我们房改、医改、教改用市场化解决的结果是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市场是不存在的。你只要随意推向市场，推向一个不存在法制、游戏规则的市场，到最后结果就是大欺小、强欺弱。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还是那个主张这个监管哈，监管 这个是很重要的， 市场存在的， 对，因为这个市场要构建它才会存在，市场就一定要游戏规则，每一个个体的在市场里面按照它的规则赚你应该赚的钱，而不能够大欺小强欺弱，比如说你不能够随便撒家竞争啊，像现在家乐福在上海家乐福贴着广告啊，半径5公里之内谁的价格更便宜过来找我，我赔你损失。这是不允许的，因为你这就是大欺小强欺弱，你这么一做的话，你把内资的小型的零售业全部给你消灭掉了，到时候你成垄断，垄断之后老百姓遭殃啊，你价格一提价你没有竞争对手了，一提价老百姓遭殃啊，像这种都是什么缺乏法制化游戏规则的市场，因此家乐福可以大欺小强欺弱，所以家乐福越发达的地方他去的地方很多时候内资零售业相继倒闭，为什么？不公平竞争，因为这个市场是允许大欺小强欺弱，缺乏规则。 对，政府刚好这个时候呢，刚好需要政府啊， 这就需要政府来设定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然后呢，扶一把弱的。 对， 如果是横强啊，就这市场都没法竞争了。 对， 就没法竞争了，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什么？还小。 对啊，比如说外资零售业，当他一旦把内资消灭掉之后，他外资垄断。他很可能就会上台销货价格剥削消费者，下压进货价格剥削生产者，把中间利润扩大汇回国外，你这种我们怎么办呢？ 但是你说这个政府啊，我最近就发现美国这个救市的行为哈，就是那个格林斯潘，是格老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是主张这个自由市场还是要进行到底，他就说呢，经济自然都会有调整期，你不能政府一看出了点什么事，他就说这个美国这个两大这个房贷的这个抵押叫什么 房利美， 对吧？他说你现在就这就是半官方，然后你政府再去救他，这样会导致这个不公平竞争。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应该这个什么那意思就是冷静观察，对不对？ 他是有问题的。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提出一个新思维啊，中国。从10年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时代，6年前呢已经进入到一个国际化的工商链条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环环相扣，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行业出问题就会连锁的影响到其他行业，因此造成全社会的崩溃或者萧条。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它这种救市行为，比如说他们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因此很多银行发生问题，如果你不救好银行的危机，会影响到工业，影响到商业，影响到农业，影响到出口，形成全美国的萧条，那么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所以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他所以要减税， 给予更多的融资，它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防火墙，让这个工商链条啊不要产生连锁效应，就在这个金融一开始的时候呢立刻给它截断，努力解决金融问题，让它不要影响到工业、农业、商业，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做法。 但是我也看到一些观点啊，就是说，你看，你说政府监管，美国出问题的恰恰是监管最严的地方，银行嘛。 嗯。 然后再者说了，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出问题？据说啊， 嗯， 他们就是因为就说是想着政府可能会救他，所以呢，他放贷的时候或者他做的很多贷款的时候他不谨慎。嗯，那么你如果政府救市说是为了增加信心，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助长了这种行为呢？就他更敢冒险了。 是 是 这个一定会的。 对 啊，这是一定会的。大家这种心态也是会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时候呢，美国很多这个办理贷款呢，它不是银行直接办理，有很多这个代理商啊。 对， 比如说我要做房贷，我找你这个代理商，然后你就帮我收集资料，把银行要的东西你透过你向我收集一下，你汇总之后你把我交给银行啊。 嗯， 那么透过你呢就是起了第一道的防护作用， 防火墙 啊。 对， 然后银行呢再审核一次，第二道防火墙 啊。 他今天的问题哦还不是这么简单，而是第一道防火墙他本身为了个人的利益想多赚点钱啊。 嗯 啊， 造假 啊， 把一些不该得到贷款的人都给你，比如说哎你这个财务报表家庭收入还不够，哎，再搞个来，把这个写的高一点。比如说，哎，你说你有个这个什么兼职工，晚上七点到九有个兼职工，每个月再多500美金，哎，就是造假的数据，他给你发你 就可以把钱给你了，带给你了。 所以这个问题啊，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能不能解决问题了，而是美国社会因为缺乏这些人缺乏信托责任，当初就希望你们能够维护美国金融的安全，结果这些人呢为了私利开始造假。他本身就违反了信托责任，所以才造成一连串的问题。 嗯， 哦，这银行也有房贷冲动， 当然是因为他可以赚钱嘛。 对， 他办了一个房贷，他可以拿几%的抽头啊。 嗯， 那很多的，2%还是 9%，我记不太清楚了啊。 嗯， 那很多钱的这个。 所以这个郎教授就是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就信托责任。 对， 看来不但还不够政府没听这个，就是美国政府也应该听你这个是吗？ 美国过去这种现象是不常发生的，几乎是这么几十年来了很少发生。因为信托责任呢是美国立国的一个根本， 那现在咱看出来这个还是利欲熏心呐， 利欲熏心， 利欲熏心 是吧？ 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当你把金融危机问题解决之后，我认为美国政府要回来重新整，要用一个司法的力量、法治化的力量重新整顿，用严刑峻法来对付这些缺乏信托责任的中间商。 好，你既然谈到这儿啊，在下边的这个话题啊，得谈谈中国的这个救市，而且好像还有一个叫龚方雄这个人，咱们下一趴聊一聊。现在可以给大家看看最近的这个情势。讲到这个信托责任啊，聊到这个道德水平，我倒想起来最近呢、啊、就是也有前一阵我在香港看见李嘉诚出来了，李嘉诚出来说句话，我这个经济外行我都不太懂他指什么。他说呀，如果有人利用消息在这个股市获利，那就是罪过，跟老和尚似的， 罪过。 不是，我说谁呢哈。后来我一看在网上，我发现有一个人叫龚方雄， 嗯， 这个人呢是这个摩根大通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嗯， 他出来一份报告，说是中国政府在考虑，拿出一项总金额至少是2000亿到4000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可能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和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多项措施，还可能在年底前放松货币政策，就是所谓救市。传到市场上还说中国政府准备动用外汇储备，就是我发现此人真是一语千金重啊， 是 轰一下股市就上去了， 当天股市涨了有7%左右 啊， 7%左右。 这个在美国的话呢、就会被判刑，叫做标准的操纵股价 啊， 操纵股价图利值那是很严重的罪行。 这事后我看到很多学者又出来说他胡说，而且他身后有利益。 但是哎，郎教授，这我就请教一下，咱现在这学者人格也别聊了，是吧？但是毕竟我对这个，你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你是有你的道德良知吧？你发表报告，我原来以为那是你们专家的论文呢。 不是的，不是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样讲好了哈，公司的经济学家，他就是公司的雇员，因此对于他个人的信托责任而言呢，他应该替公司谋利。而不是替我们老百姓谋利， 但是他不是在学术上，你的意思他并不真的这么想，然后他写个东西忽悠我们， 在美国啊， 对，依附一个机构， 是他这个他依附一个机构，他就替这个机构讲话，这是他对这个机构的信托责任。这种事情在美国很正常，比如说美国还有个叫什么阳光法案之类的，你想想看，美国国会也有很多这种专门游说的人啊，拿了别人的钱替。这个别人来向美国参众议员来做游说，哎，你通过这个法案吧，来处理这个人吧，这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阳光法案你摊在桌上，大家都知道，哦，你就是干这个事的人，你干这个事他拿多少钱，就他，哦，他会为你这个事，为你这个机构做什么事，只要老百姓都知道就没有问题，你就不要听就是了。那么我们今天中国的问题呢，是把他们都惯成经济学家，所以我们有个想法说，你既然经济学家，你要有良知，你要替我们社会大众谋福利，这是错的。因为公司经济学家他不是经济学家，他是公司的雇员，因此以他的信托责任而言呢，他应该替公司赚钱，这他才对。 嗯，郎教授的意思是我们以后就相信郎教授的话， 你不要相信他们就是 郎教授。那你算什么呢？ 我就是一个个体户。 你算教授，独立知识分子吗？ 对对对对。 当然现在想当赵本山了， 现在我现在 想当明星， 想当明星去了。对对对。 哎，这个业界对他这份报告，或者说关于大家议论，就是说中国政府到底会不会救市，包括什么外汇储备救市，你到底知道什么消息？ 对，是这样。对，龚方军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这个时机啊，特别值得推敲。嗯。因为当时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当时正是啊中国的一些中国一些相关决策部门在开会。在开会讨论这个经济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这份报告，所以说它对国家的影响啊 非常大， 就是非常大。 那么他这个问题还不是一般的研究报告， 对， 而这个问题呢牵扯到这家公司的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的问题， 就反而他这机构赚大钱了。 对，他有没有赚我们是不知道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呢，那就非常严重了，那就刑法处置的，这就标准的内幕交易操纵股价。因为你发布不实讯息图利自己，有没有图利自己都不重要，反正这么做有图利自己的嫌疑你就很麻烦。 哎， 在中国的话我们法治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们并没有用法治化解来处理。哎，你爱讲什么讲什么，这无所谓的。 不是， 但是这 样叫美国就不可以，就 OK 啊。 对，美国就不可以。 不是，但这次也有人就开骂了，就说中国是不是也得设计点法规规管一下你们这帮经济学家， 管一管经济学家的嘴。 就是说你网上发报告，但是我发现中国什么证监会的也哀叹，说是这个股民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好像让你们去看人民日报，他们看新华社的， 他不看， 你们不看，这边是一个什么摩根大通的出一报告啊，大家都受影响，你说这就怎么回事呢？ 因为发生过好几次了，包括前阵子的股价大幅波动呢，都有消息传出来说是外资机构先知道了，他们先捞了一把了， 对， 因此外资机构一出这个报告，股民一看，哇，说不定又是真的了。基本上又被骗了。 当时那个 GDP 统计那个数字也是什么外电先知道了，提前知道，对，知道一周， 对， 发了以后老百姓要看， 对 一周看，说信不信呢？到一看，国内一发表，原来外面的人说的是对的啊，所以这样。 哎，中国像这种经济学家多嘛，就背后有利益的，有立场的。 哎，这我们也不会知道，对吧？那个，而且老百姓都很聪明。 我看老百姓不太聪明， 就是这个道理不太聪明， 因为这个多少人，因为这个多少人亏了钱， 对，是 啊，亏惨了，这 真的。现在股市上面一句话就讲，不断抄底，不断配套， 对，不断抄底，不断配套， 怎么解释？ 就是不断的，他看了， 以为到底了， 以为到底了，然后进去 了，从4800点、5000点的时候到底了， 对， 到快2000点了， 对，不断的进，然后不断的配套，不断的配套。 那这就我又听有些经济学家说这个股市咱也听不懂说什么，比如说6000点是什么高了，但是2000点是符合实际的，这是有一个什么对应的经济学关系吗？ 怎么有的？想象出来的。 想象 股市什么是一个正确的股价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一个所谓正确的股价，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它有不同的市盈率， 你看哈，还有这个问题，就说到这个真正的救市，我就刚才提到格林斯潘那篇文章，他在那意思就还讲，就是说政府不该救市，甚至还提到香港那个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救市，说损害了你的这个信誉， 对， 是吧？你这政府拿钱，那么现在就是大家说这个中国中央政府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意向要救市，还是真在考虑，还是能不能政府出手救市呢？ 格林斯潘讲的话有问题啊！如果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运作的话呢，你是不该救市的，好吗？你应该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运行的。可是我想再请问一句话，今天的国际通货膨胀谁造成的？是市场吗？是供需吗？我告诉你，是国际金融炒家所造成的，他操纵市场。你说这个时候政府该不该管？你说这个叫做自由经济，叫市场化行为吗？根本不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很多现象的发生，包括铁矿石价格上升，铁矿砂了啊，大宗物资，包括农产品、石油价格上升，都是国际金融炒家的身影在里面，都他们在操纵的。这根本就不是市场化行为，政府凭什么不能管？如果不管的话，是我们遭殃呀，老百姓遭殃啊。 是。那对现在的 格林斯潘讲的是对的。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由市场供给跟需求所决定的，比如说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那可以，你不要干涉。可是问题是，石油也好，农产品也好，铁矿砂也好，基本上哈，就是供需平衡，或者是小小的供过于求，价格应该是稳定偏软才对。可是为什么涨得这么大？比如说大米价格，国际市场是我们的5倍，啊。石油价格供需平衡情况之下，能够从70几块飙到147块，又跌回115块。铁矿砂这3年来76%、19%、95%的增幅，而铁矿这个涨幅，而且铁矿砂本身呢，它是供给很充分的。为什么？金融炒家的操作，它根本就不是市场行为。 对，供求关系没有变化。 对，就是供就是我们过去在课本里面学的什么供给跟需求决定价格，现在都不是了。 对， 都是被人为的操纵。 对，你炒家， 炒家的操纵，那你怎么能不管呢？那股票市场，像你刚刚讲这个故事啊，这是操纵啊，你能不管吗？不管老百姓就吃亏了，老百姓不就 吃亏了？我们是希望他管呀、啊。 你要管的， 是吧？把股 因为真正的市场化行为，你是不能管。问题我们没有这种行为了。你刚刚讲这个故事，还有刚刚讲这个国际通货膨胀的故事，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不正当的这种操纵行为，你怎么能不管？到最后谁买单呢？老百姓买单呢？怎么能不管？ 对，该管的还是要管。 该管的管。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位郎教授把我给说懂了，就是问题在于啊，但是我还看过其他跟你对立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比如说是市场论哈，就是说管好，但是你知道中国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官府的这个体制啊，他一旦开始管，他伸出这个手了，行政权力等等，你们意识到有些人担心，就说政府的寻租的空间就大了， 当然， 对吧？那这个腐败就有了空间了。 那当然， 你说这个我能管你，县官不如县管呢？这咱中国人都知道，你不担心这个吗？ 当然担心。那这个问题也要解决。那么就是我们呢，要很务实的把会发生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说，我们对于市场化啊，我刚才说过了，你要了解，如果它是违反市场化行为，政府要干涉。但政府干涉，你干涉的原则是什么？ 依法干涉。 依法干涉，要叫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订立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像你刚刚讲这种现象，股票市场这种现象，东方熊是吧？叫什么名字？ 工方熊 ，他这个就不可以，这叫什么？按照法律规定，你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因此，未来我的理想啊，就是这套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不但是老百姓要遵循，企业要遵循，政府依然要遵循，这才是我们理念中的未来。 哦，这就是真正法治化下的市场环境。 对，因此政府要在法治化的授权之下，你才能够按照法治的规定，你怎么管怎么管怎么管。你不是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可以的。 另外水至清则无鱼嘛。所以任何一个就是 你给他的权利， 对， 他就开始有寻租的可能。 对对对。 但如果按照法治化的游戏规则说，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可以把问题减轻一点，减轻多少？ 但是你考虑哪个效果更大？是吧？那个正面的效果更大，那个是吧？那个带来负面效果小一点。 哎，就你们，你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就现在这个政府要救市吗？ 这个还真是说不清楚。 或者说，咱们从郎教授从你的这个理论上讲讲，政府应不应该救 市？我自己，对对对，当然我不是政府了哈，我只是个小教授而已。但是从3月份开始，我就在广州发言，我不断的呼吁政府救市。 目的呢就是让政府理解它救市是应该的，因为这是政府对老百姓的信托责任，老百姓赚钱有什么不对？而且啊，我刚刚节目里面一开始就讲过了，今天是一个工商链条的时代，环环相扣，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股票市场走到了今天2000多点，知道吗？老百姓赔了这么多钱，你有没有想到后面的后果严重？环环相扣的后果，他开始就不想消费了，减少消费了， 本来消费就低， 本来消费就低，他现在更不想消费了，影响到我们的 GDP 增长，下一步什么呢？更多的失业。 对， 那这个股牌效应你要不要应付呢？所以今天政府也要学习美国，什么就要设立防火墙，把这个可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呢给你斩断。就是你为什么你要救市？你希望股票市场能恢复正常，让老百姓多赚钱，也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铺一条好的路。 你但是你救市，你会不会给很多这个投机者给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一个理由，觉得他可以乱来，反正 所以 早晚你最后会救市的。 所以这就需要政府一个法制化的监管。政府救市也好，你不救市也好，股票市场以美国来看的话，它长期之下它总是往上走的，因此不存在讲那个问题。 嗯。 理解我意思吗？ 嗯， 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你不能说你我怕你赚钱或怎么样的，这话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老百姓赚钱是应该的，老百姓在股票市场里面应该赚钱，那他为什么要赔钱，我就不懂了。 而且美国的股市也没有像中国股市这么起伏这么大， 没有的， 是吧？ 而且美国的股市啊，50年的平均，它的这个涨幅是每一年平均8%以上。 对， 50年平均，因此老百姓更富裕了， 那就可以稳步赚钱， 那就稳步赚钱就对了， 对 对 对对 啊！ 所以老百姓赚钱是应该的。如果股票市场保证老百姓赔钱的话，那关了算了，不要搞了，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救市的这个方略可以仿照美国吗？学习美国吗？ 那当然了。人家就比较先进嘛， 真的就是拿出几千亿， 那你还什么别的办法？ 那照你的意思，你不就是工方熊吗？ 那倒不是，我并没有说是我来，我只是讲一个理论，政府给你一个背景，你要怎么做，你什么时候做，你该怎么做， 这是政府。